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互斥锁，解决原子性问题。在01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一个或者多个操作在 CPU 执行的过程中，不被中断的特性称为原子性。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你分析并发 bug 出现的原因。例如，利用它可以分析出浪性变量，在32位机器上读写可能出现的诡异 bug。明明已经把变量成功写入内存，重新读出来却不是自己写入的，那原子性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你已经知道原子性问题的源头是线程切换，如果能够禁用线程切换，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而操作系统做线程切换是依赖于 CPU 中断的，所以禁止 CPU 中断就能够禁止线程切换。在早期单核 CPU 时代，这个方案的确是可行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应用案例，但是并不适合多核场景。我们呢以32位 CPU 上执行浪型变量的写操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浪型变量是64位，在32位 CPU 上执行写操作呢，会被拆分成两次写操作，写高32位和写低32位，如文中图里所示。在这里我再插一句，为了便于你理解呢，我在文中附上了一些图片和代码，希望你在听音频的同时也能同时结合文字和图片，这样效果会更好。在单核 CPU 场景下，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禁止 CPU 中断意味着操作系统不会重新调度新的线程，也就是禁止了线程切换，获得 CPU 使用权的线程呢就可以不间断的执行。所以两次写操作一定是要么都被执行，要么都没有被执行，具有原子性。在多核场景下，同一时刻有可能有两个线程同时在执行，一个线程执行在 CPU1 上，一个线程呢执行在 CPU2 上。同时禁止 CPU 中断只能保证 CPU 上的线程连续执行，并不能够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如果这两个线程同时写浪型变量高32位的话，那就可能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及的诡异 bug 了。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我们称之为互斥。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对共享变量的修改是互斥的，那么无论是单核 CPU 还是多核 CPU 就都能保证原子性了。当谈到互斥呢，相信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那个杀手级的解决方案锁。同时呢，在大脑里还会出现如文中所示的简易锁模型。我们把一段需要互斥执行的代码称为临界区。线程在进入临界区之前呢，首先尝试加锁 lock。如果成功呢，则进入临界区。此时我们称这个线程持有锁，否则呢就等待，直到持有锁的线程解锁。持有锁的线程执行完临界区的代码之后呢，会执行解锁 unlock。这个过程非常像办公室里高峰期抢占坑位，每个人都是进坑锁门加锁，出坑开门解锁，如厕这个事儿就是临界区。很长时间里我也是这么理解的。这样理解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但却容易让我们忽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我们锁的是什么，我们保护的又是什么。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里，锁和锁要保护的资源是有对应关系的。比如你用你家的锁保护你家的东西，我用我家的锁呢保护我家的东西。在并发编程世界里，锁和资源也应该有这个关系，但这个关系在我们上面的模型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我们需要完善一下我们的模型。首先我们要把临界区要保护的资源标注出来，如我们文中图里所示，临界区里增加了一个元素，受保护的资源 R。 其次呢，我们要保护资源 R 就得为它创建一把锁 LR。 最后针对这把锁 LR， 我们还需在进出临界区时添上加锁操作和解锁操作。另外在锁 LR 和受保护资源之间，我特地用一条线做了关联，这个关联关系非常重要，很多并发 bug 都是因为把它忽略了，然后出现了类似锁自家门来保护其他人资产的事。这样的 bug 非常不好诊断，因为潜意识里我们认为已经正确加锁了。 说完锁的模型，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Java 语言提供的锁技术 Centralized。 锁是一种通用的技术方案， Java 语言里提供的 Centralized 的关键字就是锁的一种实现。 Centralized 的关键字可以用来修饰方法，也可以用来修饰代码块，它的使用示例呢，基本上都如文中代码所示。看完文中的这段代码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和我们上面提到的模型有点对不上号啊，加锁 lock 和解锁 unlock 在哪里呢？其实这两个操作都是有的，只是这两个操作是被 Java 默默加上的。 Java 编译器会在 Centralize 的修饰的方法或代码块前后呢，自动加上加锁 lock 和解锁 unlock。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加锁 lock 和解锁 unlock 一定是成对出现的，毕竟忘记解锁 unlock 是个致命的 bug， 那会意味着其他的线程只能死等下去了。那 Centralize 里的加锁 lock 和解锁 unlock 锁定的对象在哪里呢？上面的代码我们看到只有修饰代码块的时候锁定了一个 obj 的对象，那修饰方法的时候锁定的是什么呢？这个也是 Java 里的一条隐式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当修饰静态方法的时候锁定的是当前类的 class 对象，在上面的例子中呢，就是 class X。 当修饰非静态方法的时候呢，锁定的呢就是当前实例对象 this。 对于上面的例子，修饰静态方法的时候 centralized 就相当于 centralized x.class， 修饰非静态方法的时候呢 centralized 就相当于 centralized this。相信你一定记得我们前面文章中提到过 count 加等一存在并发问题，现在我们就尝试用 centralized 来小试牛刀一把。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 safecalc 这个类有两个方法，一个是 get 方法，用来获取 value 的值，另一个是 and one 方法，用来给 value 加一，并且 and one 方法呢，我们用 centralized 来修饰。那么我们使用这两个方法有没有并发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 and one 方法。首先可以肯定，被 centralized 的修饰后，无论是单核 CPU 还是多核 CPU， 一定只有一个线程可以执行 and one 方法，所以一定能够保证原子操作。那是否有可见性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重温一下上篇文章中提到的管程中锁的规则。管程中锁的规则是对一个锁的解锁 happen before 于后续对这个锁的加锁。管程就是我们这里的 centralized。 我们知道 centralized 的修饰的临界区是互斥的，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临界区的代码。而所谓对一个锁解锁 happen before 后续对这个锁的加锁，指的是前一个线程的解锁操作对后一个线程的加锁操作可见。结合 happen before 的传递性原则呢，我们就能得出前一个线程在临界区修改的共享变量对后续进入临界区的线程是可见的。按照这个规则，如果多个线程同时执行 and one 方法，可见性是可以保证的。也就是说，如果有1000个线程执行 and one 方法，那最终结果一定是 value 的值增加了1000。看到这个结果，我们长出了一口气，哎，问题终于解决了。但也许呢，你一不小心就忽视了 get 方法。执行 and one 方法之后 value 的值对 get 方法是可见的吗？这个可见性是没法保证的。管程中锁的规则只保证后续对这个锁的加锁的可见性，而 get 方法并没有加锁操作，所以可见性就没法保证。那如何解决呢？很简单，就是 get 方法也用 centralize 修饰一下，完整的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这段代码转换为我们提到的锁的模型呢，就是文中的保护临界区 get 和 and one 的示意图。 get 方法和 and one 方法都需要访问 value 这个受保护的资源，这个资源呢是用 this 这把锁来保护的。线程要进入临界区 get 和 and one， 首先呢先要获得 this 这把锁，这样 get 和 and one 也是互斥的。这个模型更像现实世界里球赛门票的管理，一个座位只允许一个人使用，这个座位就是受保护资源。球场的入口就是 Java 类里的方法，而门票就是用来保护资源的锁。 Java 里的检票工作就是由 centralized 解决的。 我们前面提到受保护资源和锁之间的关联关系非常重要，那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一个合理的关系应该是受保护的资源和锁之间的关联关系应该是 N 比1的关系。还拿前面球赛门票的管理来做个类比，就是一个座位我们只能用一张票来保护，如果多发了重复的票那就要打架了。现实世界里我们可以用多把锁来保护同一个资源，但在并发领域是不行的，并发领域的锁和现实世界的锁不是完全匹配的。不过倒是可以用同一把锁来保护多个资源，这个应用到现实世界就是所谓的保场了。比如前面那个例子，我稍作改动，把 value 改成静态变量，把 and one 方法改成静态方法，此时 get 方法和 and one 方法是否存在并发问题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改动后的代码是用两个锁保护一个资源，这个受保护的资源呢就是静态变量 value， 两个锁呢分别是 this 和 safeCalc.class。 我们可以用文中的示意图来形象的描述这个关系。由于临界区 get 和 and one 是用两把锁来保护的，此时这两个临界区没有互斥关系，临界区 and one 对 value 的修改对临界区 get 也没有可见性保证，这就导致并发问题了。总结来说，互斥锁在并发领域的知名度非常高，只要有了并发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加锁，因为大家都知道枷锁能够保证执行临界区的代码的互斥性。这样理解虽然正确，但是却不能指导你真正用好互斥锁。临界区的代码是操作受保护资源的路径，类似于球场的入口，入口一定要检票，也就是要枷锁，但不是随便一把锁都能有效，所以必须深入分析锁定的对象和受保护资源的关系，综合考虑受保护资源的访问路径，多方面考量才能用好互斥锁。 Centralized 是 Java 在语言层面提供的互斥源语，其实 Java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锁，但作为互斥锁原理呢都是相通的，锁一定要有一个要锁定的对象，至于这个锁定的对象要保护的资源以及在哪里加锁解锁，就是设计层面的事情了。最后呢，我也给你留到思考题，我在文中为你展示了一段代码，是用 Centralized 的修饰代码块来尝试解决并发问题。你觉得这个使用方式正确吗？有哪些问题呢？能解决可见性和原子性问题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